大家好，我是 My Radio 节目本土最前线的节目主持张家显法国佬。逢星期五晚由我负责的本土最前线将会恒常接受大家的封烟。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打電話嚟就同我咧發佈一齊咧論盡呢個天下事，論盡時事嘅。咁電話咧就係2440-4088，電話係2440-40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Sitting around Dad's apartment reminds me of the time when he and I used to live together in Hong Kong. Security, togetherness. I haven't felt that way for a long time. 香港邊有機會喺度大學啊？中學都未俾人。 Mom, Andy, and Mimi were already living in Los Angeles, while Dad and I stayed behind. 。I still remember those very first days after arriving in Los Angeles. 出賣我，你早啲講我聽就睇下辦法。 得到阿輝哥又都係支持，冇工啊都有得攞下，係嘛？ 點解你同爸爸離婚嘅？ She never loved him. She just married. Today is Chinese New Year. It's a wonderful day. It's a happy day. A birth changes things, hopefully for the better. 今天我們很特別邀請到一個華裔導演上來，為什麼會請到這位嘉賓呢？源於我們有一兩個星期前，我們有和Cindy去看了一套很特別的獨立電影，叫 Reunification 的。我很有幸，我上個星期去了 Pasadena Public Library 見到這位導演，所以今天就邀請了他上來做一個很特別的專訪來的。我們先介紹一下這位導演，他叫 Alvin Jung， 跟大家說聲 Hi 先。 Hello, Hi。 咁咧，佢本身咧，佢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咁佢就九歲嚟咗美國。咁啊，佢都喺 LA 度生活嘅，直至到大約佢11年前啦。咁佢去 New York 嗰邊就主修，就開始發展佢嘅事業啦。咁佢本身你係 UC San Diego畢業嘅，係咪？係啦。咁啊，所以佢mostly 佢對同西人溝通咧比較多，但係佢個中文咧，大家要原諒一下，因為佢可能有時會差啲。咁但係阿柳 Sir 會將佢如果真係唔覺意講一大堆英文咧，會擺翻啲翻譯俾大家睇嘅，所以唔需要大家擔心。不過佢個廣東話其實都唔錯嘅，所以佢盡量都會喺呢個節目裏邊、呢個訪問裏邊嘗試用多啲廣東話同大家溝通嘅。咁啊，好恭喜你啦！咁啊，你個電影喺香港啊，喺東南亞都得到獎，而且喺我哋 LA 西岸同東岸都不停有好多放映會咁樣。咁啊，我想同大家，你同大家傾下，大概你介紹下自己啊，好唔好啊 ？OK， 係啦。 Hello， 我係Reunification 嘅導演 Alvin Sang。咁我就1985年就喺香港嚟美國。咁就1994年就讀大學， 1994年至到1998年讀大學喺 UC San Diego， 然後就翻翻嚟洛杉磯住咗兩三年，然後就11年前去咗紐約住。 其實導演嘅中文都唔錯啊， 係啦， 都唔係 絕對冇問題，聽 絕對冇問題啊。咁啊，我哋就訪問一下你啦。咁啊，我上個禮拜都有去睇到你套《Reunification》，咁啊入邊都俾咗我哋好多反思，咁或者好多問題。因為之前阿新你都有去睇過你個movie， 咁我哋咧亦都喺《天下正經》裏邊都做咗一輯關於啲海外移民嘅問題，咁我哋都做咗一集，咁我相信你都有睇啦。咁啊，其實喺翻呢個 movie 入邊咧，其實我有啲問題都好想同你問下，想同大家 share 下嘅。其實喺入邊咧，我睇到你媽媽同你一段訪問，佢好剖析緊佢自己嘅個人觀點啊，同埋一啲好個人睇你仔女嘅情況。咁其實在這個情況裏面，你怎樣想你媽媽，還有你怎麼覺得她有沒有影響你們呢？ 當然有咯，是的，有就是覺得她，就是我們在她家的時候住呢，就是 她有影響過我們，怎樣影響法，就是她的 easy goingness 啦。就影響到我哋，即係influence 我 influence 你嘅 influence 我。 佢因為我睇佢喺你嘅電影入邊啦，佢我覺得佢屬於第一代移民過嚟嘅。佢都好堅毅，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機會睇到個 movie 嘅話咧，其實佢媽媽係第一代移民潮過嚟嘅。咁但係咧，生活唔係算富庶嗰啲，即係都係要好艱難嘅，好艱巨，唔係一啲好容易話有大筆錢過嚟。佢入邊都講到話，佢過嚟真係冇錢嘅嚇。咁佢嘅生活同埋佢個日常，俾你哋嘅人生觀個 life， 你哋點樣影響到你哋三兄弟姊妹咧？ 即係我哋係好窮啊嘛。咁我哋窮就佢哋要即係做工啊嘛。即係要揾工作做啦，咁就我哋即係窮到佢哋都要揾埋我哋細路仔一齊幫手做嘢咯，咁就都影響到係咁，即係都即係有叫做咩，即係嗰句叫做有即係有得食就一齊食嘅，有得即係有受苦就一齊受苦咁咯，都真係冇 choice 咯， 冇 choice。咁啊，喺呢套電影裏邊咧，最主要有一個問題嘅核心就係因為由源於呢套電影產生係因為你親生父母有離異嘅。咁其實一件好諷刺嘅就係你當你嚟到攞到綠卡嗰日，就係你爸爸媽媽離婚嗰一個時候，其實呢樣嘢係幾諷刺，即係其實都好傷感。咁唔講你啦，你哥哥同你妹妹點睇你爸爸媽媽呢一段婚姻咧？佢有冇特別刻意同你哋三兄妹傾過點樣睇啱啊唔啱啊？媽媽錯定爸爸錯？有冇三兄妹自己都有講過咧？ 即係我同埋我細妹就即係冇乜點樣同我哥哥講嘅，即係我哋個 relationship， 我同埋我細妹同埋即係我同埋我哥哥咧個 relationship 係已經 distance 咗，因為我已經即係我喺 LA 即係畢業去San Diego讀書咧，我就即係同我哥哥咧就個 relationship 係 distant 啲啦。咁然後我個細妹就跟埋我去San Diego， 即係兩年之後咧，佢就去San Diego。咁我哋就一齊住咗幾年，咁就係嗰、那個時候咧，那個 period 咧，我哋六年就一齊即係住啊，又即係煮餸啊，即係。認識到大家，即係 as siblings， 即係 outside of family。咁就我同埋我 sister relationship 就好好啦。咁就即係我個 sister 佢就會即係講好多關於 family 嘅嘢，因為佢係讀human development， 即係 psychology 咧。咁佢就 from 嗰個 experience 咧，個 study 咧就會有啲即係佢有啲即係好似 outsider 個 即係第三者 perspective 係啦，第三者個 perspective 去睇個 family， 咁就咁就影我影我細妹個 interview 嗰陣時咧，佢就俾我嗰個 perspective 咯，即係點解因為我個 question 係點解媽媽同埋爸爸會離婚嘅，即係點解我媽媽係點解我媽媽係要話分手嘅？咁我就依個答案我係唔知道，咁我想影，咁然後我就影我媽咪，我想訪問佢啦。不過我媽咪就真係好，真係唔想講呢樣嘢，因為係過去咗噶啦，就好耐以前，咁佢就唔想講，咁就終於都冇講到。咁然後我即係我想揾個答案，咁我就終於揾我個細妹嚟，我問佢點解啦。咁佢就講俾我聽，即係佢同我媽咪傾偈嘅好多時，咁佢有溝通，咁佢就我問我細妹，即係上鏡頭望佢問佢點解咧？咁我細妹就會即係解釋俾我聽，即係我媽咪個 perspective。 因為我哋喺你嘅電影入邊咧，其實好老實，即係可能你當時可能你想曾經救你啊，咁但係喺我哋從你嘅電影裏邊咧，其實我哋都唔難明白咗你媽媽離婚嘅原因，因為通常都可能一個愛，因為入邊都提及到你媽媽當初嫁俾你親生爸爸嗰時咧，都唔存有太過好中意你爸爸咁樣嘅嚇。咁呢個我都可以從裏邊感受到，其實舊式嗰套有時啲結婚都婚姻都可能唔存在有感情嘅，唔同而家我哋新一代，你冇感情或者點樣要結婚咁樣，咁我哋都可能從旁做觀眾都唔難理解到，即係都睇到你嘅拍攝過程裏邊都 feel 到，雖然你媽媽最後冇講出口，但係其實我哋都唔難明白到中間嗰個問題咯。咁喺呢一個故事裏邊咧，因為都你係尋根究底 reunification， 但係問題入邊你主要嘅核心就係因為係你爸爸媽媽離婚嘅影響啦，咁所以先會產生呢種 movie 啦。咁特別仲有一個 uncle， 即係你嘅繼父啦。咁你又點樣去睇佢個角色喺你哋嘅生活裏邊有冇影響到你哋咧？你個繼父係啦，你點睇？ 有，因為佢又係我哋個個都窮嘅，媽媽、爸爸、stepfather 又係窮，即係又唔係好多 education 啦。咁佢哋就要揾個方法嚟 you know, support the family 咯。咁我個 stepfather 咧就好係嗰陣時就而家佢好好多，因為嗰陣時咧佢係即係我哋帶住我哋三個細路仔，咁佢就即係佢就係想同我媽咪去邊想同我哋細路咧，即係三個細路仔，咁就我哋三個細路仔就要同佢一齊住，咁佢就要揾個方法嚟即係賺錢可以養我哋。咁佢就嗰陣時咧，我記得佢個 mood 咧好 up and down 嘅。 點解咧？ 佢 mood up and down， 因為好多好多壓力啦，養我哋，又要做工，咁同埋佢自己又即係去馬場，咁就賭錢啦。 佢中意賭錢。 係啦，咁就有時佢會翻嚟屋企就會唔覺意，即係唔知點解我哋即係我哋細路仔見到佢翻嚟就有時佢好。即係佢 mood 又 high 又 low 咧， 即係贏錢就開心，輸錢就唔開心啦。 係啊，唔開心咁就即係咁就我哋唔知道點解咯。咁就我哋 grow up 嗰陣時就即係好似成日 walking on eggshell 咁，即係 有壓力， 有壓力啦，係啦，唔知道佢個 mood 係點去翻嚟，咁就咁我哋嘅 childhood 係即係過咗好多年係咁咯。然後大學去咗大學。大學之後，然後先開始 process， 即係識咗個啲 mentor 啊，即係有個即係大年紀人可以教我點樣，即係幫我可以分析係乜嘢啱乜嘢錯，咁即係了解個 history 咯。 哦，咁其實呢個 stepfather 雖然佢 再娶咗你媽媽啦。咁面對住三個細路，佢都叫做我喺電睇嘅電影入邊啦，佢都好盡力咁去照顧你哋，即係佢冇再有佢自己嘅親生細路。咁佢當你三個都好似親生咁樣去照顧，咁即係你哋三個都好 respect 佢嘅，係咪都？咁其實咁變相咗同你親生爸爸嘅 relationship， 你三個會唔會有分別，或者會 kind of 嚟冇咁親，或者會疏離啲咧？以你三個嘅情況， 冇啊，即係唔係我爸爸總永遠都係我爸爸，即係佢好好偉大我哋噶，啊，佢即係。佢係好 practical 嘅人啦，咁佢賺一仙，佢就會儲一仙咁啊！佢就即係嗰陣時我哋細個咧，佢自己佢唔出去玩，佢就係 save money 啦，即係有咩如果有咩 in case 有咩嘢發生，佢可以啊，即係綁住我哋啦。咁就佢即係我哋佢賺好少錢，即係都係 minimum wage 咁啦嗰陣時，咁就。不過佢又儲到錢喎，係咯。咁然後 舊式人係好犀利嘅， 係好犀利嘅。咁然後即係我哋三個，我哋去大學啊，即係讀完大學有要借錢噶嘛，即係窿啊嘛。咁佢窿全一讀完大學，咁佢窿咧，我哋嘅爸爸就會幫我哋 pay off 曬。 哇！貓 係啦， 好犀利。 然後我哋自己賺，即係自己揾到份工咧，就會慢慢俾翻啲佢。 嗯。 是啦，即係唔使 bypass， 即係 bypass 個 interest 啊嘛。 哦， 咁然後自己如果邊個需要要架車咧，咁佢就會買份買架車。 佢好佢咁好嘢嘅可以。 係啊係啊，就算係 used car 都佢都會做到， 係咯。即係你三兄妹對親生爸爸都個感情都冇話特別疏離嘅。 冇啊，好好噶， 都好好。 係啦，佢好錫我哋噶。 嗯， 係啦。因為我諗，我覺得係即係佢。佢知道我哋三個喺媽媽同埋個 stepfather 嗰住係，我哋都好艱難。咁我佢 child support 又唔係俾咁多我媽咪，因為嗰個係一個 point 嚟，即係點解我哋要做嘢咧？因為一個 factor 係我爸爸俾少 child support， 因為俾唔到 child support。咁佢就我諗佢依個係佢方法，即係儲住啲錢，幫我哋儲住。咁原來我哋大個咗，咁需要乜嘢佢即係俾我哋咁。 因為喺入邊嘅故事裏邊啦，我都睇到起初嘅時間啦，你爸爸媽媽就算去探個 B B 咁樣，都前後腳嘅。咁而家個關係仲會唔會咁樣？定係都會一齊見面？仲會點樣？仲係前後腳，即係你阿爸唔想見到你媽媽，你媽媽又唔想見到爸爸咁樣，會唔會仲係會咁樣咧？ 仲係咁噶， 仲係咁嘅， 仲係咁。不過有啲好 subtle 嘅嘢咧，即係而家可以開放啲啦。就好似我爸爸呢排去俾我啲蝦米喺越南買嘅，然後我帶翻去俾媽咪，我話啲蝦米喺越南買嘅。 嗯， 我媽咪佢聽到佢已經知道。是我爸爸買的，因為說在越南，還有 他包裝很有趣，我爸爸喜歡放一些蝦米，不是在個袋子，他喜歡放在好像一個空樽的，即是用過空樽，不過洗回那 些。平時就未必有人會放在空樽裡， 是的， 是的，一看就知道。 是他那種方法來的， 是的， 那他就今次放了下去個花生醬的空樽，那原來我給我媽媽，我說這些是越南買的，他說哦。即係心已經知道， 係 咁樣，我覺得呢種係好 subtle 個溝通咯。 係啊，我想問一下咧，你爹哋媽咪開頭未過嚟美國嗰陣時，點解決定過嚟想移民過嚟美國？咁到今時今日咁多年後，佢哋感覺翻話呢一個係咪一個 right move 咧？係咪一個正確嘅決定咧？ 我爸爸，我諗因為佢喺越南過嚟。 係， 佢嗰陣時1960幾年喺越南過去香港啦。 O K， 佢17歲嗰陣時，16、17歲，咁佢就過咗去，佢即係冇爸爸媽媽喺嗰度，即係佢細細個，佢 都係靠自己啊， 靠自己嘅係啦。咁就佢 escape from 越南，因為佢想，因為 嗰陣時候打仗， 嗰時打仗之前，係啊，咁佢裝備難民，即係打仗之前嘅。 OK OK， 咁佢全部啲家姐咧就即係拎咗好一大筆錢出嚟，原來帶即係叫佢過去，嚇，咁佢就過咗去咯。咁佢就我諗嗰陣時佢係已經有個 attitude 喺度，係話係即係驚共產黨，咁就去咗香港嗰陣時九七嚟啦，咁佢都會。我想這個都是一個 factor， 不過第二個第二個 factor 是美國的 opportunity 多很多啦。咁就1982年嗰時佢就開始 plan， 即係過嚟洛杉磯。 當時你媽咪係咪有一個同一個諗法，即係爹哋媽咪都係話 OK， 但啊過嚟美國啦係比較好啲啦。 唔係，我媽咪佢好 easy going 嘅，因為佢係喺一個喺香港出世啦，同埋佢有好大個 family， 咁佢就好即係冇乜主動，即係話要做乜，即係佢我爸爸話事嘅，即係我媽咪佢係好 easy going， 佢冇乜諗共心，即係佢已經好 happy 喺香港啊嘛，佢有好多朋友，佢有全家喺曬嗰度，咁佢就。即係跟咗爸爸個 plan 咯，係咯。 咁而家咁多年之後啦，嚇佢哋有冇問翻佢哋嘅感覺點樣咧？哇！係 咁我諗都有啲 regret 嘅。我諗我媽咪都有啲 regret。 哦，係 OK， 因為嚟到呢度又乜嘢人都唔識。 好多問題都 好多第一代嘅移民都係，尤其我都講過話語言上面咧好大嘅障礙，尤其佢第一代嚟嗰陣時候，更加華人嘅發展唔係咁多，咁好多時候以英語為主，咁佢哋嘅生活係艱難，所以第一代嘅移民潮嚟嘅人係艱辛過今時今日。你話我哋而家今日周圍環境，你見過好多華人嘅超級市場啊，有時正我都想講啦，你而家電話公司、電力公司都有中文嘅，以前冇嘅，即 係 之毫一句中文都冇。咁佢哋嘅生活、佢嘅生存係更加艱難過我哋嘅，更加我哋今日時今日。咁啊，講翻呢啲事咧，咁其實喺個電影裏邊啦，喺你嘅眼中，你點樣睇翻？你哋 first generation 嚟嘅問題同今時今日人嘅移民，你有冇覺得有啲咩分別咧？以你嘅眼光去睇， 我覺得就冇乜分別嘅，都係 economic 啦，即係而家移民，而家有啲人移民過嚟，佢哋又係好似我哋冇錢嘅。有不過又有啲又好多錢過嚟咯， 係 我諗而家多過近時，即係好多喺大陸啊過嚟係多，即係好多錢過嚟，又買屋又成啊咁就如果即係全家可以過曬嚟一齊就好咯。不過我知道有啲咧就爸爸媽媽喺大陸，咁細因為喺台灣，咁就細路仔就過嚟，咁就我覺得就對啲細路就慘啲咯。Even though佢哋有錢，不過佢哋冇咗嗰個family 個 connection， 個爸爸媽媽個 guiding， 因為喺你嘅好重要。喺你嘅 movie 入邊啦，即係你爸爸媽媽都係一個你媽媽嚟先啦，你爸爸後期嚟啦。今時今日我哋屬於所講嘅太空人啦，其實都今時今日都有。咁其實係，即係我喺個節目裏面我都有剖析過。其實呢種情況就不外乎你喺年幾三十年前同而家都經常發生。其實你喺呢個故事入面，喺你自己故事裏面咧，你有冇一啲説話想勸勉俾我哋嘅觀眾或者一啲 family 而家咁嘅人係有咁嘅情況？有冇啲勸勉或者 recommendation 或者你想有啲嘢想同佢哋講咧？ 我覺得最重要係個嘢係係 for parents， parents 要 spend more time with children， 即係係好緊要咯，因為 family time 係即係family becomes before money， 我覺得係 係最緊要的，即係唔係話掛住做錢，掛住賺錢， 賺錢 唔理啲細路。 好似而家好多啲移民過嚟，爹哋媽咪都翻咗去，但係剩低啲細路喺度讀書咁樣。 係啦，好慘㗎。係， 即 係呢個情況同以前同而家，正如我喺節目都講過，其實都冇分別過。之前就不停喺度發生緊，即係導演都勸勉我哋嘅觀眾或者我哋嘅朋友，都多啲著重喺自己父母親啊，身為自己父母嘅都要著重翻喺細路嗰個溝通方面。如果唔係，個問題就會越嚟越多。因為我都講過，唔係單止以前，而家基本上個問題一樣存在，全部都冇變過嘅。我都希望大家由我哋嘅華裔導演拍呢一套電影出嚟。從而大家都可以有機會看到的話，重新去感受一下父母親或者這些問題是否一直發生在你身邊呢，你們都希望能夠引以為一個警惕和一個借鏡。我想都希望，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電影。因為很多時候我看完之後都有一個很大的感觸，就是我們面對我們今次我做爸爸媽媽，我自己都是面對住我個細路，我哋都會，就算我唔係太空人都好，我都有個反思，係唔係我哋都會應該多啲同細路仔溝通咧？不外乎係移民，因為尤其新移民嚟到嗰個艱難咧，係更加厲害。即係我都係之前有節目都有講過話，佢哋自身啊嘅 language 啊，要生活啊，因為已經由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重新去適應，要求生。咁變咗對細路嘅照顧可能又疏忽，又會唔夠，呢樣嘢係好好緊要嘅。咁即係好，你叫做好彩啊，又唔知叫好唔好彩啦。你個 stepfather 肯 take 起你哋咁多 responsibility， 其實喺呢種狀況，其實喺呢度又唔常見嘅。即係我覺得又叫做喺你哋有離婚嘅不幸中，都叫做有帶少少幸運啦。咁在現在你拍完這套 movie， 你會感覺到今時今日的移民潮，你覺得會不會有人會，我們經常都說會不會有後悔 regret 呢？你覺得怎麼看他們今時今日這個移民潮呢？即是你都覺得媽媽都有些 regret 呢，因為捱得辛苦了，即是看回頭了。那你覺得因為我都會在節目講過，有很多人很一扭水都說做得這麼辛苦，搞到這樣六卡何價呢？我還有一個 green card。咁你會有啲乜嘢睇法咧？對呢件事，即係呢啲人好有會唔會有 regret 啊？你點樣睇咧？ 即係我爸爸媽媽佢哋，我諗佢哋都有自己嘅 regret 嘅。不過佢哋都係一個 sacrifice 咯。對佢哋嚟講，即係帶我哋嚟美國，我哋三個讀到大學，又揾到工作，即係係佢哋。是他們的 sacrifice。 那我們即是都即是我和我細妹都會說即是都很多謝他們。那現在是個時候是要孝順多一點的，對的，那就是很應該的。 Even though 我們小時候都是出了力出來做事，不過現在都即是現在我們大過了，學啲道理，學咗啲道理啊！即係識咗啲大年紀人可以，即係教我哋點樣做人。即係我哋爸爸媽媽去佢哋教唔到我哋啲嘢啦。即係我哋 pick up 咗喺第二度地方，第二啲人，咁就而家可以孝順，不過咧又要做一個大人。即係唔係做翻細路仔嘅，即係而家我哋已經大個咗啦，係啦，即係有時爸爸媽媽都會諗啲嘢，都會係覺得係唔啱嘅，咁我哋都會 voice 我哋嘅 opinion， 即係好似in a way 教翻佢哋咯，即係 有溝通啦， 溝通 好緊要， 大個咗即係溝通，而家我哋唔係細路仔，即係溝通好似大人咁咯，係咯。 在入邊嗰個電影入邊咧，有啲好得意啦。佢爸爸就曾經去睇過相話，佢61歲之後咧會有新嘅戀情啦。咁你爸爸今年幾大啊？ 佢70。 咁佢61歲之後有冇再揾翻第二個老婆咧？ 佢認識咗一個不過咧就冇 stay。 冇 stay。 係啦，佢即係61歲，佢翻咗去越南。 咁就住咗幾年啦。咁周圍喺越南嗰度住，咁就揾到一個去都襯，不過 after all 都冇事。 即係個睇上路都講得準嘅，只不過後面嗰啲就各睇各啦。即係學你話齋睇上路呃你十年八載，都冇呃你老豆嘅，都揾到，不過就唔長久，就你就降安天命啦。咁啊，你而家嚟緊仲有冇啲新嘅計劃啊？有冇新嘅 project 嚟咧？ 有，而家有我就做緊一個新嘅 project， 係叫做係有一個 working title 叫做 Go in Peace。 Go in Peace， OK， 係關於 space traveling 嘅。 哦， 咁你知道 space traveling， 你諗起 space traveling 係多數係喺太空啊，即係上去 Mars 啊，都套戲都會有依個 aspect。不過我想 bring space traveling 啊、back down to Earth。即是是關於是在地球那裡我們都是 space traveling， 我們做什麼我們都是 space traveling， 駕車啊，自己行街啊，都是 space traveling。 那我就想個 idea 是想go back to 地球， go back to Mother Earth， 就是 go in peace、就是、no matter what you do 是你 go in peace，係啦，唔好即係我諗係即係跟翻近時中國個 philosophy 咯，即係你做乜嘢都好，都係go do things peacefully， 唔好話逼自己做嘢咯。即係好似依個 society 係好多時係佢係教你要為咗錢，你要逼自己做好多嘢你係唔想做嘅嘢咯。咁我就想。即係 in a way 翻翻去個道嗰度，即係做咩嘢都好，唔好 force 自己，係自己有翻啲 dignity 喺度，唔好話為咗錢，即係驚揾到錢，驚揾到 career 要逼自己做嘢。 嗯，呢個 idea 係咁樣。 呢個 project 幾時會完成到啊？你 而家都做咗幾年，不過係即係唔係咁 focus。咁我就今年咧，我就諗咗幾個，即係會 interview 幾個人。一個係我個 mentor 啦，咁就會 interview 幾個人，係問佢呢個問題，即係關於關於點樣可以喺 society 係 be at peace。 嗯，咁啊 ，besides 講翻呢套 movie 啦，有個嘢就係我一直都講話，你嗰套都獨立電影啦。我想你同觀眾解釋一下，其實你哋做呢種類型嘅電影同我哋成日睇嘅 movie 其實個分別喺邊一度咧？因為我見你好似花好多年去做一套咁樣，咁你嘅 budget 會有限啊咁樣。其實你哋係點樣去 develop 呢種嘅movie 呢種 documentary 咧？ 依種即係獨立電影，我覺得係好。是在個心裏面出來的拍出來的，不是說即好像你荷里活啊，香港那些電影啊，即是 entertainment 啊，是不是在個心出來，是多數是在荷包出來的。即是去想過找 有沒有錢賺先啊， 因為有沒有錢賺，度什麼橋 商業成分多一點， 令到那些 viewers 會出會買票嘛。咁就獨立電影呢樣嘢好特別嘅，係好，因為係喺個心嗰度出嚟咯，係個依種 expression 係好 personal 嘅，咁就可以做咗好多年，同埋係好我依套電影咧係好 organic 啦，即係點樣會17年先做完，即係依個 process 咧係好。很 organic 咯，即係係一樣藝術，就算想逼都逼唔到出嚟嘅。你越逼出嚟，仲做得唔好添。咁我就 唔係用商業嘅角度， 唔係用商業角度， 係啦， 即係純粹都係以你自己個人嘅觀點同埋時間去出發嘅啫，即係冇一條線係幾時一定要拍完，又總之個靈感度就出去拍啦咁樣。 咁同埋即係做即係影形嗰時剪接嗰啲就用翻商業個個即係個 skills 啊，因為我去大學係讀讀filmmaking 噶嘛，咁都會用翻啲商業嘅個 tools， 好似narration 啊，即係好多即係錄 narration 要好多好多 technical 噶嘛， 係啦， 個 method 同埋影又。雖然是用個好細個機，不過都要自己都要識翻啲，即係點樣影啊、capture 啲乜，因為 capture 啲乜嘢先啊。 OK， 咁啊，即係其實觀眾你要相信呢個係一個好有誠意嘅一套 movie， 即係有機會咧，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啦。咁啊，我哋而家你跟住係咪過埋？因為今日錄影嗰時咧，佢聽日會去 Cal State Fullerton 嗰度會找套再有一個放映會咧。之後你就翻去東岸嗰邊噶啦，係嘛？ 係。 OK， 咁除咗同你買呢套 movie 去睇之外，有冇方法可以再睇到你呢個 Reunification 呢個 movie 咧？ 因為你可以上網，係個網站係 www.reunificationthemovie.com。咁你喺裏面咧，你就會見到有得買嘅 information 啦，同埋啲 screening information 幾時會再放。咁我就會喺翻返去東岸啦，就會喺四間圖書館嗰度放嘅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嗰度放。咁、就會諗住遲快翻嚟洛杉磯。 OK， yeah. 我哋都好期待你再翻嚟啊！咁啊，我就自己就買咗只碟啦。咁啊，大家觀眾如果有興趣嘅，上去佢嘅網站裏面可以睇翻呢一套咁有誠意嘅 movie。因為我覺得besides啲商業嘅片啊，呢個獨立電影加上係自己華裔嘅導演拍，我覺得大家應該去多多支持，去睇下呢個 movie 入面所帶俾你哋一個信息同埋入邊嘅價值。我想不是平時我們看普通電影可以有的一個方向和一個感觸咯。咁今日我們好多謝導演 Alvin 喺度啦，咁多謝曬你哋， 咁啊 有機會，咁啊有機會我們再同大家，希望再見到啊導演帶一個新的 project， 或者佢有機會再同大家一起傾偈啊、分享啊咁樣。好，我們有機會再見。OK， 拜拜你， 拜拜， 拜拜。